什么脸盆一送几大摞，暖壶一送一百多，枕巾床单不计其数， 开旅馆合适的。 是啊，后来一想这样不行啊，哎，一律改成现金支付了， 那叫随礼钱 啊。对，娶媳妇送一百，聘姑娘送一百五，生小孩送五十，坐满月送一百，坐寿送三百。 三百， 嘿嘿， 这可够寿的。 哎，就为借这寿字才吉利呢。 对了，你那吉利，我钱全没了，那要死了人怎么办呢？ 不分男女，一律二百五。 二百五啊， 嘿嘿， 这要一个月赶上三家五家的，这日子还过不过？ 我们宋里村老太太说得好啊， 啊， 这叫活钱儿， 活钱儿。 今儿你结婚，我出了钱了 啊， 等明儿我结婚，我再把它捞回来。 这老太太还想结婚呢？ 啊，她不是，她反正那个啊，等过满月我也得捞回来。 我看这送礼之风不宜提倡， 可不是吗？那天我正在家写东西呢，梆梆梆，外边有人敲门， 谁来了？ 邻居二婶啊。 哦， 哟，舒怀呀、 啊，啊， 你正在家呢， 搞创作呢， 这可太巧了，要不然我还得让你媳妇儿拍电报把你拍回来， 拍回来 啊、把你带把你捉那个，把你弄回来、啊， 有什么事您就快说吧。 这不，我闺女她婆家兄弟媳妇儿的小姨子 啊， 要结婚了。 这叫什么亲戚啊？ 这可是咱全村大喜事儿、哦！ 大喜事儿！ 嗯，这闺女啊，还是属羊的。 哦， 怎么那么巧？找个对象啊， 啊 是属猴的。 那又怎么了？ 怎么了？猴骑羊盖新房，小日子过得喜洋洋，他喜洋洋啊！ 哪天办事呢？ 办事那天日子你可得记住喽。 嗯， 八月十八那天还正好是星期八。 哎，哪有星期八呀？ 啊，就是礼拜天再过一天。 你说星期一不就完了吗？ 哎，双日子吉利。 嗯，他还迷信呢。 咱宋里村的规矩啊，到时候你可得想着去 啊。 哎，你要是不去呀、啊，你可别说二婶，我可不答应你。 嗯， 去的时候就甭买什么了。 哎， 像什么脸盆、暖壶、枕巾、床单什么的 就算了， 你拿二百块钱不就得了？ 更厉害 啊， 结婚一百。 嚯，哎，对，结婚不是送一百吗？ 啊， 你这多收了一百。 那没关系，等那二姑娘结婚你就甭交了。 看来啊，八月十八星期八你还非得送礼不可。 这是我们宋里村的规矩 啊。 啊，得了，我先写东西吧。梆梆梆， 怎么二婶又回来了？ 开门一看换人了。 又什么事啊？ 哎呦，大哥， 哎， 您在家呢？ 哎，在家在家。 我给您道喜了。 又什么喜啊？ 我媳妇儿您弟妹 啊 要生孩子了。 哦， 这些日子我净顾那头了、 啊、 也少看您了。 别客气 啊，这不接生婆可说了 啊， 黄历上写的清清楚楚，这月可全是好日子。这不，我跟我媳妇儿商量好了，让他使点劲儿加点油，无论如何在这月也得生下来。 没听说过。 这不我请大哥来了，咱们是不管您弟妹生不生啊，我是八月十八办事儿。 对，星期八。 咱哥俩这关系，我要不请您呢那归我失礼、您要是不去，要是冲了喜，要是我老婆生个小丫头片子，你得陪我。 没法陪。你打算怎么办呢？ 咱也不想闹大了。 嗯， 咱大小是个村干部，那哪能铺张浪费啊？ 这话对 啊。当然了，咱也不能破坏村里的规矩，对吧？ 倒霉就倒霉这句话上了。你打算怎么办？ 您呢，拿个三百五百意思意思就得了。 三百五百就意思意思？ 哎， 生孩子不是五十块吗？ 是啊 啊， 那等下回孩子办六十寿辰，您就甭给了。 他想得到长远。 这老师真行，就得刺激他们。 梆梆梆， 坏了，又来人了。 好吗，进来这位跪下就哭 啊， 哥要了我的命啊！ 行行行行行行，起来起来起来，你有什么事儿啊？